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二十章，坑与被坑。夕阳的余晖渐渐从这座城市边缘落去，而在这即将迎来的下班高峰，都市一角有一群人却在愈加忙碌着，丝毫没有要下班的样子。是记者，确切来说是在等待着抓拍某个重要证人转院的记者。闹得满城风雨的暗影游戏依然是令时下记者们兴奋而又纠结的存在。兴奋的是人们对该新闻的关注持续存在，纠结的是无论是西区别墅方面也好，警方也罢，对案件透露的消息实在是少得可怜。而如今他们得到此案唯一存活证人即将从疯人院转院的消息，此等挖料的机会又岂能错过。这不，那对原本在西区别墅蹲守的记者一时间全部呼啦一下围到了疯人院，就等着拍点素材充斥空虚的报道版面。 喂，之前没说会有这么多记者。 江瑶坐在汽车驾驶室，望着被层层记者围攻的疯人院大门，满头黑线。 哼，消息不放出去哪能引人家来上钩呢？ 耳机里传来饕餮那轻轻松松的声音，仿佛这进行的不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役，而是一场过家家的游戏似的。 可是这么多人，我这车还怎么开出去啊？ 这个你不用担心，事情已经全部安排妥当，你只要淡定的带着人把车从后门开出去就行。 好吧。 江瑶无奈，便懒得再说什么，转头一看，发现从疯人院中央大楼出来了两个人影，正向自己走来。其中一个年轻男子虽然打扮成护工的样子，但江瑶似乎在蓬莱见过他，貌似是陆静怡的手下。而另一个面目痴呆的男子则更眼熟了，正是那个当初被自己在西区别墅里救下但又不幸精神错乱的保安王鹏。作为一场引蛇出洞的恶战，自然不能在人流密集的医院出手。为了避免伤及无辜，凌雨台方面联合警方安排了一出转院的戏码。作为诱饵二号的江瑶则临时充当了司机的角色，而这一路上也将是对方出手的最好时机。不过虽然目前看似一片风平浪静，但江瑶敢确定那些灵域神使们一定隐藏在暗处密切监视着他们，包括那个号称在黑暗中保护自己的红发男人。 饕餮吗？ 对于那个看上去一脸不正经的男人，不但并非人类，而且竟然是上古凶兽，这件事儿江瑶直到现在还有些消化不了。不过联想起黑白无常口中所称呼的不祥的家伙，以及在蓬莱时周围人对其的态度，对方这样的身份倒也不难理解。江瑶想着，随即启动了汽车停在两人面前。待两人上车后，一行三人便绕开了被记者围堵的水泄不通的疯人院大门，朝后门缓缓驶去。出了后门右拐直接上高速，路线图应该已经发在导航上了。扮演护工的青年男子交代道。江瑶应允，而此刻三个人的车离疯人院后门也越来越近。只见门那边早已悄悄打开，江瑶不敢大意，他下意识地压低了鸭舌帽檐，平稳地开着车驶向门口。 哎，看，那儿有车出来了。 一阵嘈杂的声音忽然响起，却见原以为没人留意的后门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两名蹲守的记者。江瑶顿感不妙，正准备一踩油门突围出去，然而此时却发现两名刚刚兴奋蹦出来的记者突然脚下一停，紧接着又像是搞不清楚目标似的，茫然地挠着脑袋，转身回到原来的位置，继续呆坐了起来。 什么情况？ 江瑶有些意外，但转头一看到不远处微笑着对自己招手的九牙，心下顿时了然了，于是也不再含糊，便按照指定的路线开上了高速公路。油门加起后不消片刻便不见了影子。根据计划，江瑶三人将驱车前往邻省郊区的一处疗养院，而选择的线路则比较迂回，尽量避开了人流密集的道路。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降低连累无辜的风险，另一方面较长的运输路线也算是给暗中虎视眈眈的某人出手的机会。江瑶开着车边小心观察着四周，虽然周围的景致看似一切如常，但江瑶还是很快发现空中道路旁似乎隐约闪烁着一些奇奇怪怪的暗影。江瑶明白，那应该是灵域神使们暗中发出保护他们的视神虚像。这种视神虚像普通人自然看不见，但对江瑶来说却并没有什么视觉障碍，也不知道是不是被灌输了饕餮妖力所致。汽车一路不快不慢地行驶着，在下了高速后随即又驶上国道，兜兜转转开了大半路程，似乎并没有出什么岔子。连续开车开了4个小时，纵使江瑶也有点累了，他抬头瞥了眼后视镜，发现后座上的护工男子一言不发地瞧着窗外，脸色倒是没有半点紧张，而王鹏则依然低着头看不清表情。如果这一路对方没被引诱出来，我们到了疗养院后下一步该怎么办？为了避免疲劳所带来的注意力下降，江瑶有意开口与后面的男子攀谈起来，可惜对方似乎没有聊天的意愿，简简单单一句话便又把话头给堵上了。到了那边就知道了。江瑶深感没趣，便也没有继续尬聊。正当他思考着是否开点音乐提提神之时，就忽然听到一句熟悉的女声从后方突然传来。 前方2公里外有一家加油站，你到了那儿休息一下吧。 啊，那正好可以给车加点油。 江瑶刚开口，但隐约又觉得有些不对劲。等等，车里哪来的女人？像是意识到什么，江瑶猛地抬头看向后视镜，却发现此时一直低头闷声不响的王鹏此刻却忽然抬起了脑袋，平静地注视着自己。吱的一声，刺耳的急刹车霎时响起，惊诧之下江瑶条件反射地踩下了紧急制动，而那个女人的声音再次响起，声音里明显带上了不满。 你别突然急刹车啊，一惊一乍的，成何体统？ 江瑶目瞪口呆地看着对自己怒目而视的王鹏，此时对方脸上早已没有那种精神病患者的痴呆模样，但更令他感到震惊的是，那个耳熟的女人声音竟然是从死人口中传出来的。 你是云兰？ 江瑶认出了那声音， 而看到旁边那名护送的青年男子满脸无奈的样子。 你在假扮王鹏充当诱饵，那真正的王鹏呢？ 自然在安全的地方，我们怎么可能让证人以身犯险？哎，你别转头看我啊，快开车。 扮成王鹏的云兰 不耐烦地发号施令。于是江瑶连忙调整心情，再次启动汽车往加油站开去。 我说你们换人也事先告诉我一下，差点被你吓死。 江瑶瞄了眼王鹏那魁梧的身姿，再联想起云兰原本那凹凸有致的玲珑身材，如此强烈的反差倒也难怪让江瑶吓一跳，也不知道他用什么手段伪装的。 这么机密的事当然要低调。 王鹏再次坐定，满脸冷漠。 你可以继续开车，多余的不要问。 低调吗？姑且不论先前那围攻堵截的记者，而且看周围明晃晃那么多尸身，怎么看也和低调搭不上边啊。江瑶叹了口气，经此一下他倒是彻底驱散了困意，车也开得飞快，不一会儿便来到了国道上边的一处加油站。车一停，后座的两个人便假模假样的装着上厕所的样子，鬼鬼祟祟的躲远了。而江瑶一看他们这副德行就知道肯定是给指挥部打电话去了，便也懒得理会，一边给车加着油，一边开了停汽水，百无聊赖的倚在路边，看着荒郊野岭的周围，连绵的山脉围绕在曲折的国道两旁，耳边隐约传来轰鸣的水声，似乎附近有条大坝，只是附近荒凉的很，除了这座加油站就没有其他建筑，更别说什么居民了。江瑶灌了口汽水抬头，远处山头边渐渐落下夕阳，心情却是有些微妙。 这趟怕是白跑了， 江瑶暗暗想着，稍稍别过头瞥了眼躲在远处交头接耳的王鹏两，又转头看向四周各个明目张胆晃悠的尸神虚像，心中不禁深深叹了口气，太假了，也不知道隐藏一下，生怕别人不知道这是陷阱吗？江瑶腹诽着，抬头又灌了口汽水，再次看向不远处那个随意晃悠的尸神们，数量不多，但一路上的走位可是够差劲的，暴露自身还不说，那种随意的样子就差举个牌子昭告天下了，若不是普通人看不见他们，估计社会上早就引起骚动了。不过普通人看不见可不代表那个阿离看不见啊，这不明摆着挖了坑让人家跳吗？哪个傻瓜会上当？江瑶真的想扶额了，但他又偏偏无能为力，正当他想着是不是要提醒一下云兰比较好时，便听到身后传来稀疏的脚步声。 你们终于完事了， 江瑶无奈地说着，慢慢转过身，然而还没看清来者，却忽然两眼一黑，只听咣啷一声。 是是，一切按计划进行。 伪装成王鹏的云兰捧着电话，与那名护送的男子一起对着电话另一头汇报着。 我在中途便故意露出了破绽，那些尸神虚像也一直在可视范围内出现，我想这个陷阱已经足够赤裸裸了，对方一定看得出来。 云兰的话语平静，但又似乎透着得意。 你们那边如何？消息是否顺利放出去了？ 是的，贾王鹏与陷阱的事儿一旦暴露，对方一定会转过头来找真王鹏的所在，我们已经提前做了部署，让对方以为真王鹏这里警备空虚，有可乘之机，这样一来我们这次设下的真正埋伏便可大显身手了。 电话另一头的指挥者平静地说着， 似乎胸有成竹。 不得不说，还是首领他有办法，能想出这种虚虚实实之策。 对方肯定想不到，这次的双重陷阱，竟然是这种二次反转的形式。 云兰说道， 接下来你们这边也会引来一场恶战，一切还请小心。 放心，你们那边也注意安全。 挂了电话，云兰轻轻舒了口气，但又随即不敢怠慢，与护送的男子一起赶回了车边。但他们很快便发现了不对劲， 只见加满油的汽车边上空空荡荡， 一罐没喝完的汽水突兀的掉在一旁，洒了一地。而本该守在此的江瑶，此刻已消失得无影无踪。